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依旧在最后，没有像前面三个人那样借力跳跃。他明白，三名灰衣人之所以那样选择，是尽量减少与冰冻铁锁的接触。毕竟，冰冻的地方不可能完全一样，出现任何一点变化，就可能引起自身失去平衡。第四座山峰的高度已经超过了2000米，从这里掉下去，只要不会飞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很难存活。最后这段路也显得格外长，很快，四人都已经隐没在云雾之中。就在唐三悠然地继续前进时，突然一股莫名的危机袭上了心头。他首先想到这危机感可能来自于为首的灰衣人，于是紫极魔瞳瞬间发动，朝前方看去。可他看到的却是那名灰衣人已经登上了彼岸，和先前一样在那儿静静地等待着他们。可此时危机感却骤然变得强烈起来，强烈的精神波动释放而出，他这才发现了真正危机的来源，是一只体型庞大的怪鸟正从一侧的云雾中飞来，而他前进的路线正好要路过钢索的位置。能够在2000米高空飞行的鸟，其身体强度自然恐怖，那些铁锁又是在冰冻后变得很脆，一旦撞上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并不是唐三的感觉不敏锐，而是在这高空之中受到的影响太大，温度、云雾、风、脚下铁锁的变化，还要观察三名灰衣人。一心多用之下，他能够通过精神力发现那怪鸟的出现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危急时刻，紫极神光第一时间激发，两道湛然蓝光从唐三眼中喷吐而出。 小心！ 唐三的反应很快了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当他的紫极神光轰击在怪鸟身上，将其头颅完全炸碎的同时，那头怪鸟庞大的身体也重重地撞在了铁锁上。巨大的震荡力面前，刺耳的断裂声响起，这条近1000米长的铁锁从中而断。尽管有了之前唐三的提醒，但那两名仍在铁锁上的灰衣人还是反应不及，身体骤然坠落。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抓紧缠绕在腰间的绳套，想要去抓铁锁时已经晚了。对面已经上岸的灰衣人顿时大急，但现在他也没有任何办法。脚下一空，唐三就感觉到了不妙，浓郁的蓝色光芒从右脚处喷吐而出，瞬间稳定住了身体。不过他并没有半分停留，一根蓝银簧悄然甩出，直接缠绕上了对岸正在下荡的铁锁，另外两根蓝银簧也瞬间激射而出，精准地缠住了那两名下坠灰衣人的腰间。此时的他无疑形成了中间的桥梁，那两名灰衣人也都是昊天宗年轻一代中的精英，腰间一紧，他们就知道有人救援。来不及去看，两人赶忙提气轻身，尽可能减少给唐三带来的压力。铁锁的带动下，三人的身体同时朝着对面山壁撞去。眼看即将到达山壁，唐三右腿一摆，踢出一道劲风，减缓了身体的冲势，同时上面那根缠绕在铁锁上的蓝银草快速收紧。如果此时有人能够看到蓝银簧与铁锁连接的地方，就会吃惊地看到，从那晶莹剔透的蓝银簧上生长出了一片细密的蓝色尖刺，深深地刺入铁锁之中，完全避免了从冰冻铁锁上滑落的危险。两边的蓝银草同时收紧，拉近唐三与铁锁和下面两名灰衣人之间的距离。而此时岸上那名灰衣人也已经反应过来，大喜之下双手抓住铁锁，飞快将三人向上拉去。 快抓紧锁链！ 这位已经上岸的灰衣人臂力极其恐怖，1000米铁锁哪怕只有一半，重量也是极其惊人的，何况还带着三个大活人，可在他的手上却像是轻如无物一般。铁锁飞快带着三人攀升，终于抵达了山顶。唐三倒没觉得怎样，那两名被他救下的灰衣人则是一脸苍白，在生死边缘挣扎了一回，换作是谁也绝对好受不了。为首的那名灰衣人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，目光看向依旧平静而优雅的唐三，突然一拳向他肩头击来，唐三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就停了下来，也没有去抵挡，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灰衣人这一拳并没有任何恶意。砰的一声轻响，拳头落在了唐三肩膀上。 好兄弟，多谢了。 大哥，下次你能不能轻点儿？ 你的拳头很重啊。 少来这套，分明是你的骨头震得我手生疼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练的。我叫唐龙，你这声大哥可是没叫错，在咱们这一辈里我年纪最大，这两个是唐天唐玉，也都是我们直系的兄弟，这次你可是救了他们的命。 兄弟，大恩不言谢。 都是自家兄弟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换过来你们也同样会救我，不是吗？ 我们也要有那能力才行啊。听说你是双生武魂，刚才那个就是你主修的武魂来引草吧？ 嗯，是的。 听二姑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本来我还有些不服气的，现在却是服了。你这年纪能有现在的修为真是不容易，看样子应该突破五十级了吧，比他们两个一点都不差。 何止是不差，之前人家可是还用魂力帮助我们前进的。 唐天和唐玉对视一眼，二人嘴上虽然没说，但心里却都很佩服。唐龙看了看断掉的铁锁，哎， 这破玩意儿该换换了，今天真是倒霉啊，居然遇到一只鸟。不过也怪我大意了，要是注意一点提早发现的话，肯定不会出这么大纰漏，回去宗主肯定会骂我。 这看上去有些粗豪的本门兄长倒真是直爽呢。 大哥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宗主等急了，这铁锁断裂的事儿也怪不到你，算我们倒霉就是了，宗主要是责罚我们一起承受好了。 哈哈哈，好小子，下次有好酒请你们喝。哼，走吧。 这第五座山峰也是进入昊天宗的最后一座山峰，隐居避世的昊天宗就在这座山峰之上，虽然没有亭台楼阁，但放眼望去也是一座如同城堡一般的建筑。建筑通体灰色，看上去就像是山的一部分，几乎占据了整座山顶。和三个人的关系熟悉一些之后，唐三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和他们保持距离。 唐龙大哥，咱们昊天宗在如此险峻的地方，所需物资怎么运进来？也是通过那些铁锁？ 唉，这本来就是宗门的一种特殊训练方法，凡是达到16岁的本门弟子都要参与物资运输。当然平时用的保护绳可不是我们今天用的这种，那是一种带保险扣的保护绳，就算是铁锁断裂了也至少可以保证人的安全。哼，谁想到今天这么倒霉。哎，记得当初唐天这家伙第一次走铁锁桥的时候还吓得哭了鼻子。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当着唐三兄弟面提我的糗事干嘛？赶快回宗门吧，可不要让宗主等急了。 他们带这种普通锁套，并且在之前都没有给我使用，恐怕是为了试探我的实力。姑姑，您到底在人家面前说了什么，让他们对我产生这么大的敌意？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些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们倒是很直爽。 四人再次起步时，关系明显变得和谐了许多，尤其是为首的唐龙，这人明显是个直脾气，原本摆出来的傲慢在这时已经是荡然无存，亲热地搂着唐三的肩膀朝宗门走去。巨大的石质建筑宛如堡垒一般，正门高达五米，整个石质建筑显得格外敦实，而在正门上方石刻的三个大字苍劲有力，更带着一份足以与周围山岳对峙的恢宏浩然。昊天宗。正门前，两名同样身穿灰衣的青年看到四人前来，赶忙躬身行礼，但其中一人还是拦住了唐三的去路。 请您出示本门信物。 信物？ 哈，就是昊天锤啊，难道还有什么比昊天锤更能证明我们宗门直系子弟的身份吗？他们看你眼生才要你出示的，这是规矩，给他们看看就是了。唉，这里只有咱们宗门直系子弟才能进入，宗门附属和外门弟子都在外面那个村子里。 说到这里，他的情绪略微有些低落，看着唐三的目光也多了几分什么。确实，从外面那村子的规模就能看出，最多几百人而已， 依附昊天宗的附属已经如此之少，可见宗门现在的处境很难。唐三眼神微暗，他当然明白这几个兄弟看向自己目光变化的原因。昊天宗变成今天这样，虽不能说全部都是父亲的责任，但父亲也是责无旁贷。左手一翻，黑光涌动，尺长昊天锤已经出现在掌中。唐龙三兄弟从唐月华那儿知道唐三是双生武魂，现在主修的并非是昊天锤，倒没什么。但那两名守门的直系弟子就不这么看了。他们原本以为和唐龙三人一起来，唐三的实力肯定相当不错，可看到他那昊天锤上竟然连一个魂环都没有，原本尊敬的目光顿时变得淡漠几分。魂师界，尤其是魂师宗门，实力往往代表着很多东西。尽管他们没说什么，但目光已经变得怪异起来。 看什么看？还不让看？ 是。 难怪以前没见过，原来不过是个银阳蜡枪头，样子倒是不错，可惜没什么实力。 宗门直系子弟上下四代人，加起来约有200多，我们算是第三代，也占据了最多的人数，差不多100余人。哎，你看，咱们现在走进大门之后，看到的这第一个敞亮的大院子，是前院。一般啊，宗主让大家集合的时候才会用得到。哎，后院更大，那才是咱们修炼的地方。宗门注重实战，每个月三代、四代子弟都要在长老们的监督下进行实战演练，从而以实力进行排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